近日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、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、主体哲学研究小组、先军政治研究小组、自力更生研究小组发表联合声明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委员大会国际筹委会共同主席、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极具挑衅性质的联合军演。